桌上刻的我爱你还在，多少澎湃如海，如今成了感慨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，其实我们都一样。 这首歌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。入学的时候呢，却想着毕业，毕业呢，却因为离开友谊而失眠。那时候的几首流行歌曲，也是成为了我们聚会在 KTV 里面点唱的热点，并且也是让我们挥洒泪水的一个瞬间。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，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，其实我们都一样。歌曲的旋律是不同于类似歌曲的欢快，歌词呢娓娓道来了中学生、初中生、高中生的一些点点滴滴，没有暗恋、明恋。这首歌是可以唱给每一个同学，希望日后再见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都变得是那么的成熟，不再那么的天真。但是在轻快的歌曲当中，却不知不觉地被戳中了泪点，这种惆怅的感觉也是让人难以的忘记。来听任素汐，我要你。 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。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这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这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 老公，家里的食用油用完了，回来记得买桶油。 知道了，老婆。 一定要买大品牌、对健康有好处的食用调和油。 平安车险都帮咱们准备好了，只需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拨打电话4008-60成功询价，即免费赠送金龙鱼食用调和油，还免费送货上门。成功投保更有神秘礼品送给您。现在平安车险年终回馈活动，只需拨打电话4008-60，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与信任。 老公，家里的食用油用完了，回来记得买桶油。 知道了，老婆。 一定要买大品牌、对健康有好处的食用调和油。 平安车险都帮咱们准备好了，只需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拨打电话4008-60成功询价，即免费赠送金龙鱼食用调和油，还免费送货上门。成功投保更有神秘礼品送给您。现在平安车险年终回馈活动，只需拨打电话4008-60，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与信任。 并行出发。 警告：未领取礼包， 七到九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，快打给平安车险报价，就送金龙鱼调和食用油。 4080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各位的身边，这里是每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菲，我在终点等你，这是出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的片尾曲。王菲呢，在我在终点等你里面唱到，没有你的地方都不是家，没有你的旅行都是流浪， 你可以不是我的经历，但余生我想陪你一起经历。你也一定会爱过这么一个人，他会存在于你的记忆里，你会感激他给过的温暖，哪怕最终你们也会各自远去，消失在人海，那些都没关系，总是要路过错的才能够和对的相逢。有的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可是有的人会在终点等你。我们来听郝云去大理。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，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。双脚沾满清香的你， 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。当年伴着《心花怒放》票房是一路飘红的佳绩，接连登陆了多个歌曲排行榜的前列，播放量呢一跃是突破了1000万。去大理这首歌曲也是勾勒出了泥土的清香，景色辽阔的大理美景，成为了都市年轻人心中的旅行圣地，甚至有旅行社的网站将去大理作为了页面背景音乐循环的播放。大理本地的出租车上、大街上更是随处可以听到去大理，火爆的程度可见一斑。而去大理却以简单的旋律、直白的歌词、干净透彻的云式唱腔指出每一个听众的心底，反观这个节奏快、压力大的繁忙时代，扣动了人的心弦，和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大理这种很包含人心的地方。而这也正是郝云的作品的一种特质，像是浮躁喧嚣的生活中突然注入的一缕清风，吹散众人真正隐藏心底的那种疲惫和阴郁，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要给我们来呈现的。好的，看看时间，今天的30分钟就到这里了，来听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。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